伤痛之后也有感动，因为我还能祝福，至少能歌颂，接受我的普通。

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

生活就像煮咖啡，